回来。哎呦，月亮长毛了，明天呐，准是过雷雨天呐。月亮长毛，不可小瞧，大雷大雨，地动山摇。 Thank you. 学新疆新疆边见了你瞬间就沉沦，听到你我们重燃生命，见了你我才热血沸腾，日过 我走出了黑暗阴影，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本切的灵魂，获取生命的青春。 停，给你 活宝。我们一块生活。 停，我会好好伺候你。 凤儿，

再请听《三看玉妹》中的另一段唱《相思》，吕瑞英扮演刘金定。 名人去做他一定是空手而去。

下次到教堂的舞台算一母弟儿一马三斤才得真我的小女儿她的肩膀高肩在今天落在真那王人一见气不奔他要与我儿能够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下王人宋王爷在教场把我儿来奔我的儿门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子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有故曾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无本子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娘家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守太君为何要行踪明目挂帅去平财神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送江山我总黎明叫那门朝本部看一看才是死故报朝臣我会因如此山水不 Thank you.